大家好，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不天罡》，作者孟西石。 第129集，刘清波的不甘。除了顾美人和林轩，过来探望冬至的人很多，大家都住在同一间医院，都被安排在同一个楼层，只是病房不同。有些人伤势较轻，每天闲着没事就来回串门。之前冬至一直昏睡，别人来了他也不知道，现在总算能跟小伙伴们聊上两句了。他也才知道自己这次出了个挺大的风头。坍塌逐渐停止，西北分局这边开始着手派人进行抢救挖掘，龙申和宋志存亲自参与了。大家也才知道，之前祭坛下面封着石碑，这块石碑就是他们此行最重要的目标。而当时日本人想要炸掉石碑，龙宋二人忙着对付人魔，其他人跟千师勇和日本人激战，是冬至及时阻止了这一切的发生。得知这一切，原本觉得冬至实力太弱的张松也没了话说。不过更令人感到神奇的是龙申收徒这件事儿。冬至自己躺在病床上，倒是没什么力气到处去宣扬，只是有一回宋志存半开玩笑让龙申抓紧收徒，可别等人都被抢走了才后悔，龙申才说自己已经收徒了。一语既出，四下皆惊，这件事很快传入其他人的耳朵里。龙副局长要求多高大家都知道，就连跟他打交道时也难免受那张冷脸影响，有些惴惴不安。虽说龙局弟子这个头衔很诱人，可像冬至和刘清波那样敢于主动去争取的人也不多。如果将冬至和刘清波放在一起，大多数人也都会觉得龙申更倾向刘清波，毕竟后者家庭背景摆在那里，而冬至又是半路出家，当师傅的肯定喜欢更省心的徒弟。哪怕是巴桑和顾美人也觉得冬至可能希望不大，只是不忍心告诉他。谁知道事情偏偏出乎意料之外。冬至靠在床上听顾美人说起这些，他自己却有种恍恍惚惚的不真切感。顾美人的手在他眼前晃了晃，把他晃回神。 你没事吧？ 没事。 你现在总是心不在焉，精神不太好的样子，龙局怎么说？ 他说这是正常的，因为我请神的时候耗费了太多精力和体力，现在只能一点点补回来。 巴桑拍拍他的肩膀，差点没把人给重新派回床上躺着。 你怎么虚成这样？ 我暂时变成林黛玉了，你们要好好爱护我。 没事，等我回家给你带盒虫草补补身体。不过话说回来，你真拜龙局为师了？ 都传遍了。 巴桑和顾美人都点点头，冬至有点不好意思，除此之外还有一丝关系公布的窃喜感，更有种苍天不负努力的成就感。要不是现在没法乱动，他都想下床跳个舞了。 接连几天啊，刘清波的脸色都是黑的，估计是气坏了。 没事，他也就是雷声大雨点小。 谁雷声大雨点小啊？ 刘清波从外头走进来，面露狐疑。 我好像听见有人在说我坏话。 啊，哈哈，你听错了吧，是在夸你英俊潇洒，玉树临风呢。 少来，看来你恢复的不错，还能坐起来聊天说话了。 这还叫不错？我以前超喜欢吃皮皮虾的，最近什么也吃不进去，一看见吃的我就犯恶心，等出院估计要瘦好几斤了。 那也比陈寻好吧，人家现在还躺监护室里生死不知呢。 他怎么样了？ 目前脱离危险了，但还没醒。 我听说这次好像有人被吓到了，想退出。 谁？ 千辛万苦脱离险境，大难不死之余，有人庆幸，有人越发的激起勇气与好胜心，当然也有人后怕退缩。冬至立马就想到了池半夏，刘清波似乎看出了他的想法。 不是池半夏，是欧阳隐，听说在打报告了。走了也好，胆小就别入这一行了。 顾美人不语，其实当时在里面遇到危险时，他也几次萌生退却，甚至想过出去之后就打报告离开。但等真正出来，想法又改变了。比起离开特管局，他已经开始习惯这种紧张刺激的步调，一旦回归平静，反倒会不适。刘清波看了他们一眼， 你们先出去吧，我有话跟董志说。 顾美人和巴桑面面相觑，都担心他因为龙局收徒的事恼羞成怒，在病房里暴揍冬至一顿。见冬至点点头，两人这才出去。顾美人还不大放心。 有什么事情你就喊我吗？ 刘清波翻了个白眼。 你的飞警剑拿出来了吗？ 不问还好，一问刘清波立马黑了脸。 他拿没拿出来，你心里没点数吗？ 没有啊，后来我也没和你在一起了。 当然没有了，喝水那么深，我怎么拿？你去拿给我看看。 以后有机会再拿出来好了，而且我记得你家里剑很多的。 不说这个了，姓东的，龙局真的收你为徒了？ 抱歉啊，我不是故意没告诉你的。龙局收我为徒是在跟你失散之后的事情，后来兵荒马乱的，我又一直住院，也没有碰上跟你说话的机会。 我到底哪点不如你？不如你会溜须拍马？ 哎呀，老刘，你这样说就没意思了。你觉得龙局是一个喜欢听甜言蜜语的人吗？要真是，那估计也轮不到我了。在我之前，比我强的人有一大把呢。我不知道龙局怎么跟你说的，但我觉得龙局不收你，肯定有他自己的考量。不然把咱俩一起收了，不也是可以的吗？ 刘清波沉默不语，还真被冬至说对了。他去找龙申确认的时候，龙申说， 你的基础本身无可挑剔，所缺乏的就是心态和状态的调整，只要能把这两样调整好，就算没有拜师，踏过门槛也是迟早的事情。对你而言，拜师只是多此一举，因为你的问题从来就不在有没有师父上面。 为什么冬至就可以？他那么弱，难道调教起来才更有成就感？ 你的个性比冬至强，在剑道上也已经有了自己的见解，不需要旁人再锦上添花，只需要循着自己的路走下去，而他在剑道上犹如一张白纸，需要去引导。 刘清波再不甘心，也不得不承认龙申的话有道理，因为龙申给他们上课的时候，他所说的话刘清波往往都会先怀疑，再琢磨验证一番才相信，这是已经入了剑道的人的自然反应。而冬至却总是二话不说就选择相信，然后照着龙申说的去做，这就是两人最大的不同。 行了行了，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我要是烂泥扶不上墙，拜了龙局为师也没用啊，大不了回头请你吃火锅呗，要是一顿不够就两顿。 刘清波翻了个白眼， 你请我就要去吗？ 等了半天没等到回答，他纡尊降贵的把眼珠子从天花板上挪下来，这一看彻底服气了，对方已经歪过头睡了过去，打着哈欠的手甚至还没有完全放下来，就挂在腹部上。冬至连刘清波什么时候走的都不知道，他就这么吃吃睡睡，又过了半个月猪一般的生活。等到师父和医生都宣布他没有什么大碍之后，终于可以和大家一起踏上归途。这半个月里 发生了不少事儿，陈寻也已经脱离危险，醒了过来。据说他萌生退役，领导们也尊重他的意愿。而欧阳隐则最终决定留在特管局，只是将会去后勤进行文职工作，不会待在前线了。不只是陈寻，还有另外两个经历过这次历险，虽然保住性命，却也打了退堂鼓。毕竟就算是修行者，也不是人人都愿意冒着生命危险的。这样一来，算上牺牲了的周月和邢乔生，最终留下来的也就14个人。龙申他们手里攥着的藤川葵则由宋志存出面与日本那边开始进行拉锯式的谈判。由于他们的坚持，加上宗老从中说相，上面最终同意了他们的方案，要求日本以董继兰来交换。但日本迟迟交不出人，最终甚至同意用另外一名被暗中扣留多年的特工和一件国宝级文物以及5000万美金来换取藤川葵平安回国。至此，饶是龙申也不得不接受董继兰已经牺牲的事实。这些事情东志等人都是后来才知道的，而现在他们只需要为自己的性命负责，其余的事情自有人在他们背后默默守护。另一方面，经过分局与部队的合作挖掘，石碑所在的祭坛已经基本被找到，祭坛被作为军事禁区单独挖掘并保护起来，再由龙虎山和茅山的长老合力布下符阵结界，等同为石碑加上一层保护，再派人日夜监视保护。这回别说一个藤川葵，就是人魔来了也轻易动不了石碑。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订阅收藏不迷路哦。